我赶紧告诉他们去。 科学放生，共同建设生态文明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。话说天下，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盖棺百年后，重说忠奸善恶，笔墨玄机里，再探是非曲直。谈笑间，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昨天我们说到于成龙断案如神，老百姓啊都称呼他叫于青天，在民间故事里边给他赋予了很多神奇的力量。其实古代啊，在审案的时候确实有很多技巧，察言观色就是其中之一。咱们看电视都知道，大老爷在审案之前都会啪一拍惊堂木，然后旁边的衙役一块喊威武，这才开始问案。您别以为这是走过场，这可是起到很大的震慑作用。刚开始先给你来个下马威，让你知道这帮衙役都是吃饱了饭来的，如果不老实交代，您就得挨板子。坐在那儿的大老爷不能只凭状子就定罪，而是把这原告被告叫到面前，通过审问来辨别真伪。这其中有一个通用的办法，就是舞厅。哎，您听明白了，不是那歌舞厅那舞厅，而是一二三四五这五，就是五种观察方法。人家山珍海味，他却吃糠咽菜。人家绫罗绸缎，他却破衣烂衫。都说三年清知府，十万雪花银，有谁当了半辈子官还穷得响叮当？除盗制匪，断案评判，他样样拿手，可就是不知道往自己口袋里塞钱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一代清官于成龙第二集。这舞厅呢，就包括词厅、色厅、器厅、耳厅、目厅。这词厅啊，就是说从这个言谈话语当中来判断真假。有人撒谎之后啊，你再一追问，前言不搭后语，无法自圆其说，自相矛盾了，这就露出马脚来了。色厅呢，是说看人的脸色，有的人一说谎就神色慌张，心跳加速，这面部表情就不自然了。气听啊，是说一个人他说话时候的气息，气息平稳的可能是问心无愧，如果说气息不稳，非常有理，那估计啊是正琢磨词儿呢。耳听呢，是说观察人在听你说话时候的这神情，如果是若有所思，心事重重，保不齐啊心里边有鬼。最后一项就是目听，就是看人的眼神儿。这眼神飘移的，不敢直视的，可能是心里发怵， 当然了，只凭这五听还是远远不够的，还得根据逻辑推理才能弄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。于成龙在断案的时候就很好地运用了这些方法，能够发现别人忽略的线索。蒲松龄在《聊斋志异》中有一个故事，就写出了于成龙断案的神奇。这个故事叫于中丞，当然了，这是一个小说，咱不管它到底是真的是假的，您就听听啊，这于成龙办案能力怎么样。说有一回于成龙啊，出去微服私访，在城外碰见了一伙人，前边为首的两个男的拿木板抬着一个女病人，急匆匆地往前走，还有三四个壮汉把这床边啊紧紧地围住，跟着一块走。于成龙看见那个女的身上蒙了一条大被子，侧着身子躺着，这几个男人呢好像怕这病人受风了，随时的拿手啊去给掖被角去，也不知道是这女的太重了，还是这帮大汉没体力，走一会儿停一会儿，换人接着抬着板子。于成龙觉得这事儿不对，有蹊跷，就派衙役过去询问。其中一个男的就说了，这是我妹妹得了重病了，我们赶紧呢得把她送回娘家去。于成龙听了之后想了一会儿，这事儿不对呀，于是叫来身边衙役去跟着他。这衙役啊一路跟在后边小心翼翼，看见那伙人把这木板子最后抬到了一所屋子前边，里边出来两个男的把病人给接进去了。衙役啊把这地形记好了之后回去复命。于成龙一听马上吩咐手下去到城里给我查访，看看有没有人家被盗了。果然一查不出所料，一户妇人被抢了，这主人被强盗当场给弄死了。于成龙马上派出衙役趁着半夜摸出城去，到了那间屋子，把屋子里边的人全都当场抓获，然后连夜审案，终于查出了真相。原来那伙强盗啊打劫了这富人家之后，因为赃物太多不好运出城，就跑到妓院串通了一个妓女，让她装病躺在木板上，然后把赃物呢给藏在被窝里头给带出城去。事情真相大白之后，所有人都惊诧呀，你于成龙是怎么看出那伙人有问题呢？于是啊有人就问他去了。于成龙微微一笑就道出了原委，说这个解释起来很容易，只不过大家没有注意罢了。首先你想，一个年轻的女子躺在床上，怎么会允许不认识的男的把手伸进去给她掖被子呢？这不符合伦理道德呀。第二一个，那女的看起来啊挺瘦弱的，这几个壮汉轮流抬她，还累得气喘吁吁，怎么回事儿？第三一条，如果真的这个女人病重了，那娘家肯定会叫来女人来接应，这一路上啊好有个照应，她为什么派出几个大男人呢？而且这些人神色一点不着急，不像是亲人生病了，所以这其中肯定有诈。于成龙的这番话让所有人都佩服得五体投地。通过这个故事，您也能看出这于成龙确实够聪明。由于断案如神，把湖广治理得很出色，康熙十三年，于成龙被调任武昌知府，当时正赶上三藩叛乱，吴三桂造反，武昌呢处于长江中游，是非常重要的战略要地。作为武昌知府，于成龙的任务是为清军造一座浮桥，保证军队可以顺利通过。没想到遇到天灾人祸了，这浮桥刚刚架好就遇上山洪爆发了，一下子把这桥就冲了。这下可是延误了军情啊，于成龙因为督造不力被革职查办。 被革职的于成龙能不能重返官场，咱们暂且不用担心，因为康熙皇帝毕竟是一代明君，而有关于成龙如何清廉，在民间还流传着这么一个传说故事。话说于成龙有一个从小玩到大的朋友叫钱能，于成龙跟他一块读书，一块中了举人，顺治十八年，于成龙和钱能一块被委任了官职。于成龙是广西罗城的知县，而钱能就当上了广西思恩县的知县。于成龙和钱能在临别之前互相鼓励，立志要干出一番事业，做一个清正廉明的好官。可是谁想啊，两人刚上任不到一年，广西就遇上了百年不遇的大旱，庄稼颗粒无收，老百姓的日子苦不堪言。于成龙看到这番景象心酸不已，他自己的生活本来就很清苦，但是还是拿出了微薄的俸禄去救济灾民。可钱能不一样了，他早就把当初的誓言忘了个一干二净，不但没有为百姓做事，反而是不顾百姓死活，到处的搜刮民脂民膏啊，就连朝廷拨下来的旧粮款都被他给吞掉了一半。就这样，于成龙在罗城穷得响叮当，而钱能早在思恩县盖起了花园别墅，就连老家的房子也给翻新了。眼瞅着该到中秋佳节了，于成龙的儿子到罗城来看望他，给他带了一只辣鸭子。儿子本想见着于成龙之后啊，可以要点钱给奶奶看病，可是到了于成龙住的地方就张不开这嘴了。于成龙一看儿子来了，很想给他买点好吃的，可是一摸口的没钱呢，家里除了一些米面什么吃的都没有。没办法，这节还得照过，于成龙和儿子就吃了半只辣鸭子以过中秋节。过完了节，于成龙请假回家看望老母亲，因为没钱买菜吃，他带上那半只辣鸭子当做路上的食物，风尘仆仆赶回老家。碰巧这时候钱能也回到老家了，那可真叫一个衣锦还乡，风光无限呐。钱能为了显示自己有钱，大摆宴席，请了好多朋友接了街坊的来家里做客。他听说于成龙也回来了，马上派人把他请到府里来。于成龙一进钱家大门就愣住了，原来这破泥坯子房现在变成了一座豪华宅院了，院子里边亭台楼阁雕梁画栋，大厅里人来人往，热闹非凡，这哪像一个小小的知县能住得起的呀。广西的情况怎么样，于成龙心里最清楚，老百姓穷的连饭都吃不上了，你钱能还有银子盖房，看来啊，他已经违背当初的誓言了，成了一个剥削百姓的贪官了。于成龙顿时心里生出了厌恶之情，但是他还抱着幻想，觉得自己啊可以劝劝这老朋友，让他回头是岸。钱能一见着于成龙，心里头也受了不少冲击。他之前也听说了于成龙做官呢很清贫，回来的时候这一路上只有半只辣鸭子，可是没想到竟然落魄成如此这般。钱能心里暗暗后悔啊，心想于成龙啊，于成龙啊，你这副穷酸样真是给我丢人现眼呐。您看看他是这么想的。于成龙和钱能各怀心事，显然已经不是一条路上的人了。俗话说道不同不相为谋，但是于成龙还是心存侥幸，想劝回钱能，可是钱能已经腐化变质了，他能够回心转意吗？于成龙走上前去，冲着钱能一抱拳，钱兄啊，好久不见，做了这么久的官，看来你已经把我们当初的约定 忘得一干二净了吧。钱能听了这番话，脸色茫然。约定？什么约定？于成龙叹了一口气，哎，当初你我二人约定好了，一定要做一个清正廉明的好官，为百姓办事。可是看你现在这副模样，一定是搜刮了不少民脂民膏啊，真是令人心寒。钱能一听这话，脸上挂不住了，心想：于成龙啊，你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儿说我贪污，让我以后怎么做人呢？于兄，我们两个同时做官，我现在衣锦还乡，可你呢，却混得像个叫花子一样。你自己不懂得为官之道，还敢在这儿教训我，真是笑话。今天我请客，不想扫了大家的雅兴，就做一首打油诗送于老朋友吧。说完了，这钱能啊还真偏着脸摇头晃脑的。你我同朝为知县，你吃辣鸭只一半，破屋旧舍难入目，真在人前丢脸面。于成龙一听啊，顿时恨得牙咬得嘎嘣嘎嘣直响。他生气的不是这首诗啊，而是自己失去了一个真正的好朋友。于成龙草草的吃了一点饭，就离开了钱能的府邸。于成龙回到自己家里，看着家徒四壁，老母亲身患重疾，却没钱看病，只能躺在破床上边僵养着，心里非常难受。于成龙的母亲呢，也看出了儿子的心事，就笑着劝他：孩儿啊孩儿啊，你不要难过，也不要自责，为娘的知道你是一个清官，为老百姓做了很多的好事，这已经是你最大的孝心了，娘在心里头替你高兴啊。于成龙闻听此言是泣不成声，他更加坚定了要做一个好官。于成龙回到罗城，老百姓听说了那半只鸭子的故事，就给他起了一个亲切的外号，叫半鸭知县。于成龙为官清廉，老百姓都称颂他的好处。康熙皇帝知道了，就越来越器重他，不断地给他加官进爵，最后让他坐上了直隶巡抚的位子。几年之后，于成龙又一次回家探亲，他的母亲却告诉了他一件事儿：这钱能因为贪赃枉法、鱼肉百姓，被朝廷革职查办了。钱能用那些不义之财盖的房子、置办的家产，也都被通通的没收了。为了这件事儿，钱能的老母亲也给活活气死了。而钱能因为什么都不会做，穷困潦倒，妻子改嫁，儿子流浪街头，真成了妻离子散，家破人亡了。于成龙听了之后，心里头非常惋惜，如若当初钱能能听得我好言相劝，悬崖勒马，痛改前非，也不至于落得如此境地呀。于成龙正在叹息，门外走进了一个人，这人不是别人，正是钱能。钱能一见着于成龙，马上跪倒在地的祈求上了，想让于成龙啊给他在衙门里谋一个差事。看着跪倒在地可怜巴巴的钱能，于成龙能够答应他吗？这个时候的钱能啊，已经完全没有当初那股子骄横跋扈的劲儿了，衣衫褴褛，满脸菜青色，走道都是有气无力的。钱能也不好意思，吞吞吐吐地说明来意，意思就是想让于成龙给自己谋份差事，好混口饭吃。于成龙没有马上答应，而是来到里屋去征求母亲的意见。母亲呐，这钱能和我是从小玩到大的朋友， 今天落魄成这般样子实在是可怜，我很想帮帮他，在衙门给他安排个差事，可是又怕他恶习不改，以后接着贪污受贿为非作歹，到时候我的名声也会被毁了。于成龙的母亲想了想，张嘴说道，为人在世，活得要坦坦荡荡，公私分明，像钱能这种人呐，已经是病入膏肓了，如果你再让他做官，他还会重蹈覆辙，到那个时候就是你对不起老百姓了。不过我知道孩儿啊，你是一个重情重义之人，不能看着朋友受苦，怎么着吧，你给他一些银钱，让他拿回去自己干个小买卖，也能够养家糊口，往后好好过日子吧。于成龙点了点头，按照母亲说的话，给钱能包了一包银子，让他回家安心度日。钱能拿着银子千恩万谢，后悔当初没听劝告啊，还做出那样的打油诗来嘲讽于成龙。于成龙笑了笑说，你知道自己错了也就好，从现在开始好好做人还不算晚，我这里呀也有一首打油诗赠送于你，全当个借鉴吧。你我同僚是知县，任期不足我一半，清廉自律官之本，莫为乡亲丢脸面。钱能听了之后惭愧难当，低着头捧着银子走出了余家大门。通过这个故事，我们可以看出于成龙不但清廉，而且做事很有分寸，他对朋友情深意重，但是也绝对不会徇私枉法。讲完了故事，咱们再回到于成龙的真实人生。前面说了，这于成龙呢被委任当了武昌知府，给清军造一座浮桥，可是啊，天灾人祸，浮桥搭好了，山洪爆发，把这浮桥就给冲毁了，于是这于成龙又被革职了。难道说他的为官生涯就到此为止了吗？当然不可能了，国家处于乱世，正缺少像于成龙这样的人才，眼看着三藩叛乱，吴三桂搅得国家不得安生，正有一个大好的机会等着于成龙去建功立业呢。于成龙是怎样被康熙皇帝再次启用，而他又会立下怎样的大功呢？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 树上的血泉喳喳喳喳叫的欢嘞，叫人有什么巧了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《俺们的贴心人》，石占明作词作曲并演唱。 快开马嘞，是你的笑脸，叫门就坐在了俺家的炕沿边。 哎嗨，呀哧哟吼，嘚儿哎嗨，这辈子要你快乐就在翱翔的心里边。 下面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《劳动托起中国梦》，杨晓光、郑华作词，朱培华作曲合唱。 创作